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的，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去到比月亮和太阳还远的地方哦。 那我们可以去未来吗？ 可以，马上就去，跑着去。 我的家里有一个人哭，3头6臂的小木屋，它比冬天还要严肃，有太比的狼，我想哭。 谢谢你光顾我的小怪物，你是我写过最美的情书。春天的蘑菇，秋日的原路，一年一年长出幸福。 老爸，我们去哪里呀？欢喜热的今天天气好吗？ 宝贝，我遗憾留加倍，快问问银河护卫队。 老爸，我们去哪里呀？他们已经开出了鲜花。 宝贝，时光机的魔法， 说的 被老妈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的8月21号11点33分的20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歌曲呢，会听到那个家人 不同版本的， 对不同版本的爸爸跟孩子的对话啊。也许大家如果心细的话、敏感的话，知道今天是不是跟亲子有关系？对了， 是的，你们的感觉没有错。 明明是我在说。今天我们要出去玩，而且出去玩，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这个角色，我们的超级达人厉害了。 对， 光看他的外表怎么相信？ 对呀，我跟你说，我刚才听到他的这个身份的时候，我真的大吃一惊。 听到了吧？ 3个孩子的妈妈， 超级辣妈， 超级年轻，而且非常的漂亮。 是的，来自于小绿洲家庭俱乐部早教中心的创始人 Jennifer， 欢迎 Jennifer。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时光，聊一聊亲子旅游。 好的。 太棒了，你看他的状态就非常好。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在刚刚之前交流的时候，他会说，因为在新西兰长大，也会有中英文的夹杂的不那个描述。 对，没关系、啊， 没关系 哈、 啊，尽量用普通话。 其实我好紧张啊， 对，不要紧张。 对，大家都跟我讲话久了就知道，我经常讲着讲着。 是的，是的，明白，明白。 对， 就英文就出来了。 对，新西兰什么时候去、过去的？大概 我差不多七岁的时候移民到那边的。 哦， 七岁一直到现在，那确实生活挺长时间了。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惊艳于他三个小孩的妈妈，三个儿子吗？ 是的，三个宝宝，一个七岁，一个五岁，然后一个一岁半。 赞叹吗？ 赞叹，七岁、五岁、一岁，而且是三个儿子，我的天哪！ 而且我觉得他做这个早教的机构也是很多了解跟孩子相处的这样里边的一些方方面面的知识和关系， 对 不对？ 我就想弱弱的问一句， 来， 带三个儿子会觉得累吗？ 对，有没有这种感觉？ 如果我现在说不累，肯定是骗你们的。 对， 对 非常累。经常有人说、真的吗？你为什么那么瘦？生了三个宝宝还这么瘦？我就说是累的。 对，真的是累的。我刚才就在想，哦，难怪这么瘦。 而且这个累里面也有非常多的欢乐是别人体会不到的。 对啊，同龄幸福着嘛。 对对对，今天也是带给一个这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带出去玩都有不同的感觉哈、而且他经常带孩子出去放松旅行，也是有一些西方意识的妈妈，对不对？ 对对对。 让我们的 Jennifer 稍事休息十分钟啊，资讯之后要听听 Jennifer 超级辣妈的精彩生活。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刚刚说到孩子呢，今天第一条跟孩子有关系哈。 对， 敦煌莫高窟小小讲解员、弘扬敦煌文化，舒缓游客的情绪。 哎，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设置和体验啊。今年暑期以来，敦煌莫高窟游客量持续爆棚，尤其是八月以来，连续多日40度上下的高温炙烤当中，每天蜂拥而至的客流。洪峰在莫高窟前排成了近一公里的长队。 洪峰啊， 我的天哪、并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排队等候。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大家肯定就是时间一长就难免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爆棚、 对 哎，在此间隙呢，来自敦煌市经层层选拔的160名小学生哎，现场给大家答疑解惑。 相当有爱的画面、小学生的朋友带着红领巾。 大哥哥，你在这是不是排得很久了？ 是，大哥哥说， 我给你送杯水吧。 不然呢？记者在现场看到，每天分配来的十余名小小讲解员轮流登台，各显绝技，不有不同的一些记忆点，比如说有搞笑的，有幽默的，有说那个知识点的， 是像那个 有地 缝纫机乐队那个。 对对对，短短数十秒讲解过后，总能引来等待游客群众的阵阵热烈掌声。 哇， 有意犹未尽的游客呢参与互动，要跟他们互动啊、还有的游客邀请小小讲解员加入自拍的行列，留下美丽动人的瞬间。 是的，那据了解呢，敦煌莫高窟讲解员刚开始工作都是要靠死记硬背的， 是的， 记下讲解流程和一些专业的术语，因此对于年纪尚小的这些小学生来说，背诵讲稿而且保证数据正确，那真的很不容易了。 采访了一位朋友叫张思淼，他说呢，背诵基础知识的确无比枯燥，但当近距离参观洞窟时感觉超值。 是的，他说了，这个原先参观莫高窟多半都是看热闹 的， 如今呢，他是不仅能够看到其中的文化和韵味，更为珍贵的是他可以作为小小讲解员、向五湖四海的游客去宣传家乡， 很骄傲。就在瞬间是一个家乡的大使宣传人，对不对？ 是啊， 对，厉害了。对于小小讲解员在莫高窟旅游旺季分流减压和稳定游客情绪方面做出发挥的作用，敦煌某这个研究院的罗主任大加赞赏，他说：“哎呀，暑期期间呢，敦煌气温酷热，长时间排队，游客难免产生焦躁的情绪。小小讲解员用清脆悦耳的童声、天真无邪的眼神，不仅舒缓了游客焦躁的情绪，还能将文物保护知识传递给焦躁的游客。” 哎，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置哈。 他们也很辛苦， 好想法。 对啊， 对。 虽然说很辛苦，但我觉得对于这些小学生来说也是一笔财富。 是的，是的、关注上海方面的信息。 对，上海旅游节期间，75家景区推出门票半价的活动。 是的，今年旅游节门票优惠活动的时间为9月15号到9月21号。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迪士尼乐园、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中心大厦、上海之巅观光厅、上海欢乐谷、锦江乐园等主要景点都在名单之列。 我的天哪，这个尤其是迪士尼的出现哈。让大家觉得哇，简直了，还可以半价。 这些参展的这些部门的气，不是没有， 对， 没有。 然后 方便大家嘛， 那个剩下一半钱，政府给你补了。 对，这个也是有一些惠民的活动哈。 是的，那自2011年以来，每年上海旅游节期间，景点景区都会推出半价惠民活动，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福利，深受中外游客的欢迎。那今年参加优惠活动的景区景点数量较去年的64家，大幅增加了。其中像黄浦江游览、上海迪士尼乐园等等都是首次加入这个旅游节惠民活动。 是的，其实创办于1990年的上海旅游节已经步入第29年了。 哦，这么历史悠久， 这是个传统啊！今年上海旅游节将于9月15号到10月6号举行，主题是“走进美好与欢乐”。旅行节期间呢，上海将举办74项商旅文化多行业联动的系列活动。像刚刚说的，铺盖这个有黄浦江的游览， 对， 工业旅游、乡村旅游、红色旅游、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等丰富内容，铺设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旅行体验啊！ 是的，让大家可以深度体验中国文化。 接下来呢，关注两条外国的信息哈。 好， 老说去古巴玩的时候呢，非常的动感与激情的一个。 对呀、古巴汉瓦纳得去吧？ 对呀、速度与激情那个拍摄两个人飙车那个场景。 是啊，而且那么多的老爷车。 我这个准则道道，我有一个问题哈。 你问周驼。 我就说那个倒车怎么能超过前进档的车呢？电影蒙太奇嘛，周驼啊，是这个道理 啊。是的，那都是假的。 这都是假的哈、那很引人入胜哈、 引人入胜。 我们了解一下，哈瓦纳现在正在进入狂欢节的时间。 我发现八月真的是全球各地都是一个狂欢的日期。 金秋嘛。 对啊，马上立秋了，大家哎呀，终于可以不那么热了。 立秋过了是吧？ 立秋已经过了，8月7号就立秋了。 对，这个进入了这个舒服的天气当中啊。 没错，那一年一度的古巴哈瓦那狂欢节正在如火如茶的举行， 如火如荼 的举行， 如土啊。 对，本周末呢，精彩的旅行表演吸引了大量民众和游客前来感受欢乐的气氛。 刚刚说上海旅游节是29年啊， 对， 今年狂欢节主题迎接19年哈瓦那建成500周年。 我的天哪，500周年！ 以及像已有的100年历史的。古巴两大最古老的狂欢节化妆舞团致敬。 非常的棒啊。其实呢，上周日晚上的10点，由14辆彩车和18个化妆舞团组成的游行队伍沿着滨海大道行进大约2公里， 就是那个飙车的道路吗？ 哎呀，对呀，真的是那个，你说这个得多炫了。 是的， 伴随着加勒比风格的音乐，身着节日盛装的舞者翩翩起舞，数米高的布偶和高跷上的杂技演员列队前行，成千上万的观众跟着节拍纵情歌舞，一起摇摆 嘉年华。 是的， 热闹非凡哈。你看古巴女歌手叫做莱斯梅斯说，我从小就来参加狂欢节，以前是观众，现在是表演者，每次来都被人们的热情深深的感染。 感染 触动啊。 是的，其实八月呢真的是哈瓦那最热的季节。那许多古巴民众带上家人一同来到了滨海大道，一边吹着海风，一边享受着音乐和舞蹈。说我来海边呢就是放松一下，同时也带着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来踩车， 这是工程师啊。这个说的当时的感受哈。 对对对， 我们追溯一下哈。古巴的狂欢节起源于16世纪，当时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奴隶只能在每年特定的几天获得自由，尽情的欢乐。 哦，原来是这样。 对，1895年2月，哈瓦那首次举办狂欢节。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哈瓦那狂欢节举办时间从2月推迟到7、8月，甘蔗丰收后再举行。 是的， 收获的季节啊。 对，反正呢，这个本届的狂欢节已经是在上周五正式拉开帷幕了，下周末还有进行表演的。那如果要是近期赶得上的朋友，可以去古巴感受一下 滨海大道哈。非常的爽啊。 对。 最后一条关注这个中国赴摩洛哥的一个旅行热情持续升温的问题哈。 是的，因为摩洛哥免签嘛。 对，八月份呢是摩洛哥的旅游淡季，但北非灼热的阳光并没有阻挡中国游客的脚步。 走， 上路。眼下从摩洛哥南部的撒哈拉沙漠到北端的海滨城市丹吉尔，随处可见中国人的身影。 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便利条件促使了中国游客的激增呢？当然就是 2016年6月摩洛哥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之后、那中国赴摩洛哥旅游的人数迅速攀升，这股热潮目前仍然在升温。你看摩洛哥赢了吧。 对，17年的时候呢、统计说中国游客赴摩洛哥大概12万、而今年1月到5月已经达到10万。 你看 翻翻了快要、 对，快要翻了。 嗯， 春江水暖鸭先知， 是哎， 对，今天也要加油鸭。现在不是各种鸭的表情包吗？ 没错啊。 对，那摩洛哥境内的中餐馆因为中国游客的大量而来，大量到来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中餐馆数量增加， 在增加。 对，据了解呢，摩洛哥对中国公民免签之前，境内中餐厅的数量不足5家。而目前呢，摩洛哥的中餐厅已经超过20家了，仅旅游热点菲斯一个城市就有6家。 古城有6家中餐馆。 对呀。 古城不再那个守旧，而且与时俱进了。 是的，什么宫保鸡丁啊，鱼香肉丝啊， 盖浇饭啥的。 对，盖浇饭、地三鲜做的都可到位了呢。 麻辣烫旗舰店，据统计， 麻辣烫。 目前有数百名华侨华人在摩洛哥从事旅游的行业。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专业的张凯，在摩洛哥从事私人定制旅游已经2年。 谁说我学的是小语种？现在已经不是了。 那广泛应用嘛。 是 的。他认为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游客来摩洛哥旅游，私人定制旅游潜力巨大。 是的，是的，大家一定要找好这个市场啊。 是的，人间有真情哈。 人间有真爱。 时间来到11:45，马上有请超级辣妈啊，三个孩子的妈妈 Jennifer 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这个歌里说宝贝快点长大是每个爸爸妈妈的心愿，但是我也有小孩，然后忽然觉得长大他就会离开我，又莫名的感伤，就是有一天他会离开你的世界，走进自己独立的圈子当中，真的是默默看着的背影。 拜拜拜拜老爹。 真的是会有啊、但是跟孩子相处的瞬间也是我们慢慢变好的过程。 是的，是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小绿洲家庭俱乐部早教中心的创始人 Jennifer。 欢迎 Jennifer。 Hello 大家好。 Jennifer 你努力配合我们的节奏。 是的，是的，没关系，我们就是正常的聊天就可以， 慢慢来 。 是的，是的哈。说到这个有爱的 Jennifer， 她有自己的早教机构哈，而且是有5家现在，对不对？ 北京有5家，对， 哇，好棒、 每天会面对很多很多的小朋友。 是的， 是不是？ 上千个。 那首先我觉得 Jennifer 应该是你本身就非常喜欢小孩子，是吗？ 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哇， 所以才会生三个。 对， 三个 非常。那我在想，对，三个非常，那就证明是真的。 三个孩子的妈妈。 对对对，三个孩子的妈妈每一个都非常的爱啊。 对。 那就是肯定你每天面对那么多的小孩子，除了自己的宝宝之外，那还有很多万一遇上那种很皮的 调皮的， 或者说是很不安分的那个不安静的小孩，那你怎么办呢？你会觉得有这个很就是很头大的感觉吗？ 如果一个孩子其实他不皮，我们才需要担心， 是吗？ 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调皮的小朋友。 你看意识， 对，没有，小朋友的天性其实就是很机灵古怪，然后 想法 跑来跑去，想法很多，这个才是孩子他们应该有的这种本性。 我的天， 所以在中国当就很多说什么熊孩子， 对对 对, 对，熊孩子 很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一个健康聪明孩子身上应有的本性。 哎呦， 那当然这个不排斥说 过了某一个线，家长是需要教育的。 哎，那个线你怎么定夺的？我想听听你的意识当中。 就是怎么定义这个熊？ 对，我觉得其实真的，因为我自己是在国外成长的嘛，我觉得这条线真的在中国和国外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在中国可能大家希望看到的孩子是比较稳。 啊，对对对，安静稳静，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 背诗，就像你们两个都， 我要检讨检讨，我要检讨，我现在就让他背诗，然后那天， 然后可以说数，做数学这种， 对对，我小孩在写。为什么要背诗？还在写？ 对，为什么要背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啊。 对， 为什么让我现在就要背呢？ 是的，可是其实可能在西方的眼里中，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或一个健康的孩子，他更多是需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 他可以发明无人机。 对，然后有很多自由的空间去成长。 哦，对。 更多在这个过程中是可以跟他的小伙伴们一起成长，就有这孩子跟孩子之间的陪伴。 其实说是这么说哈，其实在平常的琐碎生活当中，很多的情感交流是不是那么的顺畅，就是你会有很多的客观条件的限制。 对， 所以我们要变成更好的家长，让孩子们好好的生活，需要自己呼吸，他们也要呼吸。 对，是， 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旅行对一个家庭这么的重要？ 没错， 因为其实爸爸妈妈我们都其实都在工作嘛，大部分的家长都是在工作，那其实每天晚上回家跟孩子的陪伴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是的， 那所以在夏日或者冬日去旅行一趟，是一个家庭在一起最好最好的这种爱的润滑剂。 没错， 陪伴带来欢乐，当然也很累，可是这个累中有乐的感觉。 是的， 对对对，为了孩子，其实孩子他还是跟自己的父母在一起是最开心的。 感爷 的， 相当感爷， 感爷。哎呀，周驼一辈子老来无子啊！ 哎呀，周驼没关系，你可以把我们家孩子带你家玩玩去哈。 嗯， 我借你一个。 终于借出去了。 是，快快快快发闪送，马上 闪送哈。 对，闪送到家。 其实说到我们的 Jennifer， 她有三个宝贝哈，而且年龄段是有区间变化的哈。 是的。 那比如说现在最小那个是1岁半， 是吗？1岁半，对。 有没有带他出去玩过呀？ 当然啦，我们刚刚从欧洲回来。 哦。 我们带着三个宝宝去法国和意大利17天。 三个宝。 哇，三个宝宝。 中途去了5个地方吧。 首先问一下， 真的是你自己带着还是？ 对，这个 跟我老公， 你跟你老公两个人， 两个人带着他们三 个。这 个 攻略是谁定的？ 是我们。坐下来一起定的，其实在策划旅行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也是非常愉快的一个过程。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可以去策划，就家庭坐在一起去策划一次的旅行，可以带来更多的这种陪伴的这种经历， 商量啊，合作呀，协商啊， 包括像我们第一站当时去的是巴黎嘛，那这个地点其实就是我大儿子和二子选的。 哦， 他们自己， 他们也 是交流， 他们有参与，因为他们最近在看一个卡通片，对，卡通片 小猪佩奇是吗？ 超级小飞侠 啊，超级小飞侠， 我儿子也爱看。 对 对 对，就是其中有一集他们去了埃菲尔铁塔，然后当时他们就是那个形状，就是他们一直在说埃菲尔铁塔，埃菲尔铁塔，每次看到电视塔都跟我说妈妈这个是埃菲尔铁塔。然后我当时年头就跟他们讲，如果家里今年就是说有时间，我会带你去看真正的埃菲尔铁塔。所以他们就很期待，所以当时他们就会说第一站一定要去看埃菲尔铁塔。 孩子的话就是让我们大人真的有很多的想法在里边， 真的真的。对，所以我们当时第一站就是然后我们家庭整个一起在策划了这个17天的旅行。 想问一下哈，两个宝贝，看到真的埃菲尔铁塔的时候，他们第一展现出来的样子，你还记得是什么样子？ 超级兴奋， 两人一样的吗？都是兴奋的是吗？ 两个人超级兴奋，对，超级兴奋。我觉得在整个巴黎的这个，我们在那边待了3天嘛，去了很多博物馆，像罗浮宫啊、自由赛各种，其实都感觉不是特别大，因为其实我觉得博物馆这件事情对于特别小的朋友来讲，其实是属于我们的，就 是 我们爱去看， 对 不对？ 没错没错。 可是其实小朋友看到蒙娜丽莎那一感觉就是， 哦， 然后就跟我说好多人，妈妈好多人， 对， 就有点烦了。 对，可是，在埃菲尔铁塔，因为它是可以摸，可以去爬，然后可以站到很高的位置去看一个城市，然后在上面去吃冰淇淋， 对， 就是那种感觉是很棒的，对他们小龄的来讲。所以其实在策划亲子游的时候，就是一个家庭在策划旅行的时候，其实当然不能完全是全部都是孩子的流程， 对， 旅程， 对， 也不能全部都是大人的， 一定 要有结合， 对，要互相的配合，包括妈妈的购物啊，或者是孩子要去哪里去玩，所以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些两方面的安排都要到位。 刚刚Jennifer包括孩子的旅行啊，妈妈的购物，爸爸呢？ 爸爸看娃， 对，爸爸就是那个 吃东西，咖啡厅吃东西。 对，那个妈妈说，爸爸，今天那个三个孩子暂时交给你一上午啊，我先去买东西。 我跟你讲，还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在意大利住在有一。 那个、 这个十七天的中间，我们有六天是住在意大利的一个村庄的 村庄 里面。 啊、okay, okay. 那这个地方离那个购物一个特别便宜的购物中心非常近，就是那个 outlet，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是四个家庭，当时聚在那 个家庭， 我们租了一个很大的房子，对，就在这个假期中间。当天去 outlet 的时候，爸爸们。我们当时是十个孩子，四个家庭，十个孩子， 哎，我的天， 四个爸爸带着这十个孩子坐在一个咖啡厅坐了几个小时，然后妈妈们去购物， 我的天哪， 爸爸们 都已经，我跟你说，爸爸也是很无奈了，这样走的时候呢，哎，等一等，老公，把你的那个钱包和卡给我。 我这个皮带 几乎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 皮带已经扎了16年了，能不能换？ 对，然后这个爸爸其实也已经在咖啡厅坐不住了，但是没有办法，钱包和卡全被老婆拿走了。 其实我有一个感觉，我也是一个父亲的角色。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觉得孩子和妈妈 你去购物是吗？然后让妈妈看着。 那不是，就是我们也会分配时间，我会尽量跟妈妈的步调一致，因为绝对是妈妈在这个比如说旅行当中是主力，因为她照顾孩子的起居，小的时候喂她、呵护她，情感的传递都是妈妈， 对 吧？所以老爷们 妈妈好不容易啊， 当然，所以老爷们有时候有态度就 我一定要吸取教训。 放一放， 陪伴者， 对、 爸爸， 就是个陪伴者，朗读者，我还是个朗读者 啊。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给我的小孩读书， 这个、 对， 是吧？ 对， 爸爸，你为什么要给我读《唐诗三百首》？ 当有孩子，就是比如说，在小的时候呢，是读一些已经成型的故事。当他在5、6岁的时候，我的小孩说：“爸爸，你给我编故事。”又加了难度。 哎，我的宝宝也是这样子， 你编一个吗？哦，对， 我家爸 no 编故事是我家爸爸的长项，就是乱编嘛。 对啊， 孩子们非常喜欢，而且我们会把他们自己的名字放进去。 是的，是的，是的，孩子都一样，孩子都是一样， 真是都是一样的。 我累 啊，对， 不过这应该是你的长项， 对对对， 是我的长项。 你不要给他编的那么有逻辑，就要开发他的想象力嘛，就是生活有无限种可能。等他长大了之后， 让他自己结尾。 对对对， 而且小周经常说：“爸爸，你这个编的有点编不下去了吧？”他会有这样打断我，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靠这个生命的越远的程度走嘛，而孩子越来越新生，他是力量强盛的一方，我们会觉得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像他们，比较真诚，就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你会觉得哎呀，好温暖我，确实是这样的， 真的是。 其实我们会在一个广播节目当中陈述一个妈妈、爸爸家庭出行，是有特别正能量的部分。其实我们生活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有非常琐碎的部分哈，我们也许不能理解，道道肯定不能理解 Jennifer 所经历的这三个孩子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我也不能理解，因为三个小孩，一个小孩就累我够呛了。 对，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每天的生活是非常琐碎或者是很累，包括我们现在在创业，我跟我老公共同在创业。 对 呀， 你们两个还有五家这样的机构， 对，然后宝宝们 你怎么去分配时间呢？ 是的，所以就是其实就是说每天的时间其实就已经很满了，就是你的工作加上孩子，然后包括大儿子现在去年是一年级， 小学 二年级已经进入小学的阶段，小学阶段其实需要更多的家人的 陪伴 了， 对对 指导。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的会把一次的旅行当成是一家人真正跳出来日常的生活，就说你说的柴米油盐这件事情，然后在一个不同的阶段来体会在一起。 时间的关系，下面呢还有很多辣妈生活和旅行的分享。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

不管怎么样呢，带孩子出去看看是每个家庭的愿望。刚刚我们 Jennifer 不止一次传递这个信息点啊，有请 Jennifer。 Hello， 我又回来啦。 是的。 永远热情哎， 永远热情洋溢，三个儿子的妈妈， 喝了很多咖啡，今天早上 也是困难， 配合你们的节奏。 刚刚说哈，十五天带着三个宝贝儿子去了欧洲，有十五天的行程。 是的， 在意大利 17天 啊， 对，十七天。 Sorry， 那个在很多的城市和一些景点或者景色当中，有感受到了一些不同的感觉。刚刚说在游乐场的一些环节， 对， 跟我分享一下呗。 是的，好了好了。其实因为我们到了巴黎，大家知道去欧洲其实有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倒时差。 Yeah。 所以我们当时到的时候，每天几乎就是第一天到是凌晨3:30，三个仔都醒了；第二天是4:30，第三天是5:30。 你觉得 真的有一点偏？ 你觉得怎么样到的这个感觉？ 啊，三个仔都醒了之后， 就 OK 了。 妈妈， 对他们醒，我也醒嘛，那就代表什么？到了下午的时候 就很困。 其实大家都已经不想再去看博物馆，也不想看古迹 了。 那这个时候，当天我们刚好走在一个就是巴黎很有名的一个大公园，里面有个游乐场，就很大的那种室外游乐场。那小朋友看了就去玩嘛， 莫名的兴奋。 对，我当时其实感触非常深，因为当时我已经很累，我坐在那个板凳上，是老公陪着他们玩， 对， 然后我 就瘫在那儿了。 对，我去观察，我就去观察，然后真的就是，你会看到在巴黎的这种大的公园里，全部都是家庭在带孩子，真的很少是真的是老人或者是阿姨在带。 是的，是的。 这个跟中国的整个游乐场或者任何的公园的景象都非常不一样。然后更明显的都是爸爸在陪玩，妈妈在聊天，赞， 非常棒， 爸爸的参与， 我很喜欢这种方式。 爸爸去哪儿了？在陪玩。 啊，对呀， 爸爸在。对，在这个情景下，就是你会看到，其实一个、对，非常非常有爱，而且爸爸跟孩子其实玩在一起，他的肢体动作各方面其实更好玩一些。 哦， 妈妈，我觉得就是某方面就是照顾他的安全，照顾小宝宝。可是你会看到爸爸跟孩子在游乐场玩的那种感觉，更嗨一些。 是的， 非常非常愉快。这个让我当时感触很深，就觉得跟中国对比的这个公园的就是长相还有 不一样， 里面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 意识不一样哈。 对，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是中国的爸爸哈，我也在努力的践行一种放松育儿的理念哈。虽然我做的不够好，我也 to be a better man 哈，做更好的人。想问一下，那些国外的爸爸跟孩子怎么互动？他们在玩什么游戏呢？就是平常的一些交流吗？ 过山车呀、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真的就是陪伴陪伴就知道怎么玩了。因为其实孩子他并不复杂， 对， 所以就像 我很简单。 是的，孩子不复杂，他需要就是跟你有一个很好的专注的互动，就是要一起玩， 是的， 一起互动，然后你跟着他的那种思维方式一起走就行了，他就很愉快的是你的精神和精力是在他的身上的，然后你去跟他分享，就我们会经常在旅行上互相分享，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的什么情景，有什么感想，什么感触。那有时候他可能说的非常无厘头，像我们在罗浮宫一个这么有高大上的博物馆，他们对那些世界有名的话完全无感。 对、 为什么有感？他们到处问妈妈，为什么这些人都不穿衣服？妈妈，为什么这些人都是拿着那个刀在好像砍头？ 对对对。对， 就会他们会冒出一些很好玩，然后 自己的想法， 你再去跟他们解释为什么在那个年代他们会说 这 种话，然后其实这种就是促进亲子的交流嘛，就互相的交流， 是的， 然后产生。那其实我们回来到现在还经常会讲到，就已经我们已经回来几个星期了，他们还会讲到说当时哪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记得， 这是我们互相的一个美好的记忆。 是的， 是的，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温馨啊。而且刚才就是Jennifer 也说，在这个十七天的行程有6天是住在意大利的一个乡村。 对， 我觉得意大利的乡村尤其是因为是几周之前嘛，那应该是特别好的一个时候。 是的，是的， 对，一定非常闲适。 我们这次的安排其实是因为是时间比较久，所以我们前面和后面安排的很紧凑，就是在大城市去看景点。那中间的时候，我们是约了三个好朋友的家庭，在意大利一起租了一个房子。其实这样子性价比会更高。那这个时候，我们当天就是说在中间休息一下，我们在那边住了6天，在一个小镇上，然后租了一个房子，有个游泳池。 是哪个城市？方便说一下吗？ 可以，可以，它是在 Tuscany。 啊， 对，在佛罗伦萨，对，佛罗伦萨开车20分钟， 哇，佛罗伦萨旁边的小镇很有名的， 是的，所以其实这样子就很方便，因为我们当时的安排是在这个小 就是小房子里的这个地方住一天，然后第二天就是每天会出去一个景点，然后第三天再回来待一天，待一整天，然后第四天再去另外一个景点，这样子就是啊、插着来，孩子就不会这么累，而且大人也不会这么累。其实我觉得度假不要把自己最后还是希望有一个愉快轻松， 当然尽量尽量。 对，然后在这个 villa 里面，我们还请了一个厨师， 哦，给你们做意大利的。 我觉得当时对做意大利餐，因为毕竟人也很多，其实请一个厨师会更方便。 是的， 然后当时就感触就是说，其实孩子很喜欢参与到大人的世界里来。当时好几个孩子就每天围绕着这个厨师一起来给我们做午餐和晚餐，非常愉快。大一点大一点的小朋友就很喜欢动手， 就很就这样，其实很培养孩子动手能力， 对对对，参与感很强。 是， 那这样子他们其实对当地的文化会有更深的了解。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大人之间的、成人之间的这个游戏规则，我们都深谙其道哈。但是回归到孩子童真年代当中呢，其实我会觉得我们会有一些深深的感触，而且鼓励孩子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情。高级情商的表达，有时候我们会约束他们，就不由自主会约束他们，有安全的考虑，他不懂事的考虑，我们会觉得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老不要这样。以后呢，多多注意。我自己而言哈、就真的要好好的去释放孩子的 天性。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告诉他什么该做， 什 么 危 险，什 么危险， 不， 对、 这次很有趣，因为在我们啊、四个家庭中、有一对家庭是法国人，然后带的有一本很有名的育儿书是法国人怎么带孩子，就是因为法国人带孩子是有名的有规矩，就是孩子既有创意，可是非常有规矩。 怎么说？ 我说的有规矩，就像在博物馆，他们从来不吵闹，在餐厅他们可以安安稳稳坐大人的椅子，吃大人的东西，用大人的餐具。真的， 对啊。 这次我的观察是，其实就是他们是给孩子足够的空间，让孩子去创造、去想象、去玩。可是同时给他定下来的规矩就是规矩 啊， 比如说他们在餐桌上就是不可以。乱就是不可以下餐桌， 是的， 就是你这顿饭吃完了你再下去，你一下去你就不要吃了、真的就有一顿饭、他们家是两个孩子，老二下去了就不给吃了。 我的天哪。 对， 就是有的时候家长一定要 不要妥协， 对， 不过孩子就 不能太心软、 对，就是一旦习惯了，其实他就 OK 了，那我就吃完再走嘛。 嗯， 对孩子来讲他也很清楚，说 OK 那我就吃完嘛， 他也知道饿的难受。 对 是吧， 对，是的， 该玩的时候他们还是让孩子很愉快的去玩。 对，我觉得法国人是对自己的规划，就是生活很有规划的， 是的，是的、 好好谢谢。 而且他们好 care 孩子，就很在意孩子打扮怎么样。 哦，怎么去解释。 对，像我们每天其实穿到很就是度假嘛，大家都是穿轻松 T 恤、短裤这样的、 他们呢， 可是他们会配，真的会把孩子配一身打扮、然后头饰戴什么、男孩女孩都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就是我觉得法国人骨子里就是那种对审美、还 有要求， 颜值 有要求， 就是内心会有要求， 不然怎么穿那么多大牌， 真的。 对对，这样。不过说到这呢，意大利又不一样。对，我们没有这样带孩子，可是我们依然很有审美啊。 也有很有审美。对，其实法国的这个浪漫的是很出众的，而且从小的时候呢，孩子们的着装，刚刚 Jennifer 说就可以显现出来哈。 对，一个是着装，而且法国人好像他们的浪漫是基因里面带的。 真的。 对， 他们是不是每晚都在喝点 红酒？天生就会说一些就是很浪漫的情话。 我觉得那个整个城市长的样子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城市。 对、 走在大街上就不由自主的会觉得啊，一切都好美好。 奥克兰比呢？ 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城市。 对，新西兰 很美，很美，大自然，我们很朴素。然后 奥克兰旅游局放出一首《凉凉》。 奥克兰 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 是完全不同，你不能放在一起比。 因为这个差异化，世界才有美好的感觉。 对 呀、你不停的去感受不一样的风景。 要是大家都浪漫，其实就没有浪漫。 所以要带孩子去看世界，其实，在看世界当中，是让他们更能感受不同地方的人怎么样过生活，不同地方的人的人为、包括我们，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地方的人他们怎么是过他们的生活， 对、 这样子去更感叹的，去更勇敢的去过自己的日子， 是的， 更了解自己喜欢什么， 是 这样很重要。 在爸爸妈妈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呢、每个人分工是刚才说的，我们听到爸爸和妈妈分工都是有自己安排的，也是有好好规划的哈。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争执的时候，就是不同意的时候，在这十七天的过程一定有吧？ 有 吧？ 太多了，我都想不起来了。 试举一个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印象深刻的有没有？ 比如说 怎么化解的？然后啊， 比如说爸爸特别特别想去某一个博物馆，可是当天我们真的都已经 走了2万步了那种感觉， 就很累。 可是爸爸就觉得说，哎，当天来了就还是去吧。 那怎么解决？ 然后大家都不想去。 怎么解决？ 最后解决就是， 爸爸你去吧， 哦，好，那我们就，因为大家都知道巴黎是要走的，嗯，都要到处走的。当天我们真的都走不动了，所以爸爸就说，那好吧，那我们就叫辆车。所以首先就是说，那我们不愿意去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太累了， 体力跟 不想走了，嗯。可是爸爸很想去，那既然来了，我们就配合。所以中间的最后解决的就是说，我们先不走过去了。 嗯， 虽然很近，其实走路可能就20分钟， 嗯， 可是还是叫了辆车， 嗯。 那到了那边之后，我带着孩子找了咖啡厅坐下来。爸爸带着宝宝，三宝宝自己，因为那三宝宝还是很活泼愣腾，因为他坐了娃娃车，他没有走路嘛，他还是很有精神。 对，他们是不累的。 对， 嗯， 带着老三到处去逛博物馆，然后我跟老大老二在那吃冰淇淋。 哦， 还是有解决方式， 还是要，我觉得就是要互相理解，因为旅游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就紧急事情发生， 嗯，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就是要保持着就是互相理解的态度， 嗯， 然后就是在沟通上嘛，我觉得毕竟是旅行，大家要开开心心 的 互相配合。就像我想买东西的时候，爸爸也会很配合的， 当然 带孩子去看乐高，然后我去买东西。 是的，都很彼此理解大家的喜欢的喜好， 啊，千万不要说不，我就要去，不，我就是不去，这样就其实他还是很有很多可以解决的方式 的。是 的， 我跟你讲，只要说不，我一定会一方受伤。我跟你讲， 对啊，那只有一方妥协了，那就是大家商量着来嘛， 对， 是不是？ 然后冰淇淋就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跟你说，冰淇淋是万金油， 真的。孩子有任何，就是我累了，我不想走了，妈妈，我不想走了，我们去吃冰淇淋吧，好吧，一下子就 OK 了。嗯， 对，就小孩子还是很，对， 一点不多， 小孩子还是天真的。 对， 你给他好吃的，他就嗯。 我们成人世界预设的太多，孩子其实 get 不到的， 对 不对？ 嗯， 还有就是孩子的健康的问题，因为三个孩子体质也不太一样嘛，比如年龄段也不太一样， 嗯嗯， 在这个十一天过程作为妈妈来说会准备一些药品带的吗？ 一定会， 哦， 所以我们是这样子，每次出门之前我们肯定会把孩子预备的药在一个包包里准备好， 哦， 嗯，这个一般就是像什么发烧药啊， 嗯， 体温计啊， 感冒药啊，什么腹泻 药，腹泻药， 嗯， 那一个小包里面带住。那走之前我会在几个就是我们会常住的地方，我会去先看一下附近的医院。 哦， 对，然后保险，大家一定要买旅游保险，因为我们前年去苏梅岛的时候，真的就是，也是因为我们每年都是喜欢跟一群不同的家人一起出去玩嘛， 嗯嗯， 真的是流，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在生病， 你看， 然后是腹泻，然后呕吐这样， 水土不服， 真的就是水土不服，然后要吃了什么东西，然后就传染，互相传染，然后真的就是去上医院，然后去拿药这样子，所以还是真的就是万一呢，对不对？ 对对对对， 嗯，还是要就是知道就是附近的，比如说真的救急的号是什么，附近几大医院在哪里，万一呢？这个，所以我觉得就带孩子这一块出去旅行就是要准备充分， 嗯， 就是你要把该做的做到位，然后到那再愉快的去旅行。 时间还有5分钟， 嗯，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大大哈，就是毕竟啊，家庭是家庭，孩子是孩子，两人世界是两人世界。十七天的过程当中，你们出去玩有没有两人世界的部分？什么时候去完成？比如说孩子睡，那就很累了，会有吗？两个人交流的时候有吗？ 有， 有的。说说看，什么时候挤出一个时间？ 就是在他们睡觉之后， 那都很累了呀， 很累了。然后你们还不能睡， 你们怎么办？聊聊天吗？ 聊聊天呐，啊，尤其是我们在 牵手， 玩扑克牌， 砸大空， 尤其是在我们。在意大利住的那6天，因为是跟一群好朋友去的，所以每个晚上当孩子们睡觉之后，我们都会坐在一起喝杯小酒， 是的，是的， 一起聊聊天，玩扑克牌，就是这样子。 然后发现法国那对夫妇玩的比谁都好， 对。然后其实像比如说在法国，因为欧洲其实 Jennifer 干了啊， 对， 干了 啊，三杯红酒不能停啊， 你已经完全 零 化了，你知道吗？ 对，那其实如果大家比如说去泰国这种国家，其实是找一个看孩子的那种保姆 是 非常容易 的。 啊，那我们去泰国的时候，经常会比如说孩子该睡觉的时候叫一个保姆 过来看一看， 保姆看一下他们反正就看个电视就睡着了。那我们大人就会去另外就开车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吃晚餐。 好浪漫。 这个可以这么放心吗？ 是的，我们每次都这样子。 你这个保姆是 怎么，当然孩子已经大一些，就是孩子他有语言沟通能力，然后他有可以打电话的能力，就是第一我们住的地方是非常安全的。 OK。 然后保姆之前是筛选过的。 那个保姆是当地筛选， 对，是有这个机构的， 是当地筛选的。 OK。 就是一般大的酒店或大的 villa 都会有这样的服务。 哦，那还好。 嗯。而且泰国或者是东南亚国家这种服务是比较便宜的， 是 在欧洲就很难。 哦。 对，欧洲人工很贵， 所以我们就哪都没去，就只能在家自己喝酒，包扑克牌。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对，其实都是一样的嘛。 是啊，说来说去，其实生活就是细碎的，充满了一些未知的事情的发生。 是的，哎，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问， 就是因为这一城市四个家庭，十个孩子，那你们在就是比如说长途飞行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安抚这些孩子，让他不要 不能一起飞 哦，要分开是吗？ 十个家庭、啊、没有，我们家庭是一起飞的、 哦、 可是不能跟别的家庭一起飞 哦。对，如果要十个孩子在一起，你真的是 hold 不住。那三个小孩怎么 hold 住他们呢？那两个比较有话语权的， 他们会很闹吗？或者说因为这飞机上毕竟还会涉及到其他的乘客嘛。 是的是的， 对、 嗯、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说为什么电视和 iPad 真的是世界上最好最好最好的产品， 大概类似。 真的，他们就是老大老二，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可以看电视的年纪。 没错， 小飞侠来， 直接对，直接把卡通嘣一放在他们前面， 哇，瞬间就 安静了，就是瞬间安静。嗯、然后我觉得就是一岁半的那个是稍微会难一些，因为他会乱跑。嗯、但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尽量让他上飞机之前不睡觉， 嗯， 把他累到就是垮， 这都是 方式，上飞机就睡着了， 没错， 对对对。 然后 耗尽他的电， 很多的零食，而且我一般会预备一些小小的玩具，都是新的，让他们没有见过的。然后在飞机的时候是每两个小时拿出来一个，每两个小时拿出来一个。 好的好的， 突然觉得。哇，有新东西，有新东西，这样子， 哎，真的， 时间很快过、 哦。他们这个月份出生的人都是这个方法。 对，我觉得好 一样的 方法呀， 一样的。然后淘宝买完之后，不要告诉他，不要告诉他。 对，不要告诉 他。拿出我的新的，两个小时，我这刚看那个东西，没错，没错、 哦，原来是这样， 好点，好点，好点。 下次应该，我跟你说，我再在飞机上遇到那些家长，我可以跟他说，就是可以教他这样的方法， 对， 然后把你的零食给他吃。 是的， 对对对，哎呦，真的， 一路缠着到的，哎呀， 啊，对，我跟你说，不然的话，那个哭声真的整个飞机都能听得到。 时间的关系，我们了解了一个超级辣妈，80后的超级辣妈，三个儿子的妈妈 Jennifer， 她非常快乐的育儿和旅行的体验。 是的，育子有方。 其实是内心还是热烈表达的，你要。 笑着活下去。 对，其实这个歌李荣浩的《爸爸妈妈》，其实成人世界就回到爸爸妈妈的世界，希望三个儿子体会到母亲的艰辛。 当他们越来越长大，就会知道父母的不容易和对他们的爱。 谢谢 Jennifer。 谢谢各位，谢谢主持人。 哎。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爸爸妈妈辛苦了， 辛苦了。 还是一样，太多理所应当，让人觉得平常，不算太小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脚屁踢，是今年初夏刚刚来到北京最大的湿地公园南海子公园的新居民。我是一种中型游禽，体长31到39厘米，体重0.5公斤左右。我长着一个黑色的短嘴，又直又尖， 尖端呈黄白色，像尖凿子一样，适于捉捕鱼虾。翅膀短而圆，尾巴短，两条腿的位置长在尾部，脚趾上有分离的像花瓣一样的蹼，中指的爪尖上还有像篦子一样的凸起，可以作为清洁羽毛的梳子。 角屁梯从双眼开始，各有一簇金绿色的视羽丛伸向头的后部，呈双角状，极为醒目。我们可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非常罕见。我们对栖息地很挑剔，要有相对纯净的环境，大片湿地，鲜活的野生鱼虾才肯停留。正因为环境整治与生态建设使北京南城宜业更宜居，所以我才来到这里。 历史上南海子地区曾是辽金元明清五代的猎场，元明清三代皇家苑囿，明朝时这个地区被誉为燕京十景之一的南苑秋风，以湿地景观著称。明清两代有十多位帝王100多次来到这里狩猎和处理政事，清朝顺治、乾隆皇帝分别在这儿接见过西藏五世达赖和60班禅。 在南海子公园建设前，由于烧砖、非法挖沙取土、不分类不隔离的填埋垃圾，土壤、空气、地下水遭遇严重的污染，原有的湿地风貌完全消失，众多能耗大、效益差、技术含量低的小作坊聚集于此，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设施严重滞后，环境脏乱差。 2010年1月16号，南海子公园正式破土动工，到9月26号建成开园，仅仅用了9个月就完成了一期建设任务，初步建成含5大景区、16个景点的绿色生态与文化景观。但是在接下来的二期建设过程中，勘察人员发现非正规的垃圾填埋量竟然有1600多万立方米，其中生活垃圾260万立方米。本着避免二次污染、减少资源消耗的原则，建设者们以无一立方米垃圾外运为目标，努力实现所有垃圾园内消纳处理。通过二期建设，南海子公园恢复重建了200多公顷的湿地生态景观。 从南海子公园再往南出南六环，曾经的永兴河因周边家具厂、灯具厂、钉子厂等企业偷排污水而被称为臭河，河道内杂草丛生，水几乎是黑色的，到了夏季更是蚊虫肆虐，臭气熏天。2016年，周边9家污染企业被清退，河道拓宽了，绿植补种了，永兴河湿地公园清新亮相。 这座公园的最大特点是在解决防洪需求的同时，以河流景观为基础，将海绵城市的理念和绿道系统本土特色融为一体，形成廊道映绿、栈道幽静、水波粼粼的绿色长廊。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 再去相信的勇气。哦，